人一拜谁有比例，我一曾放心随功名切掉情言随自心心念红兵，不叫你言则无你早受你，且受舍弃尘埃到尘明，雕塑文从小丧父母，思念生死是情深，早不明故事多艰难，梦醉辜负心不忍，今生里从前老爷丧眉诉苍，须断他泪淋淋，莫不是为了动作乱丧刚老爷两眉似千年，我也心为他结仇门，只不过女儿家那一去。

曾说对，心与心。

亲，不是欺骗。

曾命不绝，孤儿你十年欢畅，把心苦哀。怎比得再想堂前做成梦，云子小姐配何西，相助门庭同四海，青林路早为你关门，是这样的千载的良机，则难解，常愿公公啊，你错过机会要懊悔呀。 就是你的母亲啊， 父不知在哪里舍得，才剩下你这个守门把我的子孙。你娘娘用人不可再接千金，进苦不靠你外苦，再等下苦。世间你迷恋烟花女子，今晚想娶她为妻。你把我城门放纵，死于红地界。我城门寸不断家教之身，是想你你听得等。我为这一生独断者，时时苦恋得归程，长寿数载令繁年。 快到西，哎呀，快到东，西裤头快得是红啊呼呼呼！媳妇侬三番不离友，一日上月不足要去和尚住，各种睡觉也是包啊！

那玉钗拿去， 包裹玉三到手，我要上宫去了。 哈哈，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，快去叫来。 哎，公公你，欢迎是，我与这位大姐几位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寸土里一足迹，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。 告辞了， 送公公。 哎，免送。你这里，